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为了白安逸，他选择让池江雨冒险，甚至不惜牺牲池江雨。对此，白安逸的影子表示， 我很感谢你，也代他谢谢你，但是为什么？ 池小池端来的面碗被他摆在一旁，再也没有动过一筷子。半碗面已经冷，被打散的蛋黄成了面汤上的一层浮粉，看上去叫人胃口全无。 什么？为什么？ 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照着流程走呢？你、我、池江雨，我们三个，只要合作，就能轻松得到两个名额活着出去。 你想得美。如果按流程走，在那些观众眼里，你就是白安逸的异能。你跟他们解释你是白安逸拥有自我意识的第二人格，并进化出了异能，你觉得他们会信？所以要么你不出现，要么白安逸就不能展示任何其他异能，否则白安逸就会被认定为是多异能者。现在我哥受到的一切危险和威胁都会落在他的头上，这是你乐见的吗？ 影子恍然，这样一来，要么他们的战力会惨遭削弱，要么白安逸就会被认为是多异能者。哪怕前期能仗着异能者数量较多，官方和赌博者们的注意力分散的优势隐瞒一段时间，等到后期异能者们少了，他们也难免会暴露实力。到时候白安逸一旦被判定为多异能者，他们失了先机，反而会陷入被动。但是 你哪怕不展露异能也没问题的。 上次是我大意了，可凭我和池江雨的能力，总能保护小白到最后两个名额。 我哥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他不可能获得最后的生存名额。如果真走到111-3的结局，他也是必须死的。 焦虑、抑郁、烦躁，所有的负面情绪这一瞬间在池小池的身体里集中爆发。池小池忍着针刺似的头痛，摘去眼镜，捂着半张脸，不堪重负地弯下腰去。这份不由分说的决断让影子都为之一冷。回过神来，他感叹一句， 哦，真是冷血。 池小池缓过最厉害的一阵头痛，才把脸埋在掌心，轻声道， 你就这么想配合他们玩这个游戏？ 他自言自语道， 明明有办法用多异能者的身份吸引所有人过来，把他们带出去，为什么一定要杀人？111-3，罗哥才是必死无疑。他人那么好，一定会选择最后牺牲自己。所以我的计划一定能成功，一切都很顺利。罗哥直到现在都没出事，我的运气很好。外面应该已经进行到商量是留他还是杀他的步骤了。没问题的，他们绝对不会舍得杀一个成熟的多异能者。 影子把池小池的反常尽数看在眼里，等到池小池自言自语的声音低了弱了，他才问道， 为什么不把你的计划告诉你哥？ 池小池揉乱了额发，又发力抓紧， 告诉他，让他知道我为了任务对象打算让他去冒生命危险。 他肯定会答应的。可我没有办法面对他，没办法告诉他，他甚至有可能会……所以，我一个人知道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让他知道。 哦，你是希望他死的时候才明白你的计划。 池小池勉力压低了声音。 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他在我面前再死一次，我会努力。 影子哭笑不得。 你这人呐，到底是理性还是感性？ 池小池不语，他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，自己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楼隐和白恩义，因此根本就没有必要回答。 不过现在皆大欢喜了。 影子摊一摊手。 他可能早就知道了，而且看起来他很乐意当你的道具。 池小池掐了掐太阳穴。 闭上你的嘴。 怎么还对计划不满意？说实话，你都做到这一步了。 不行，不够，还不够圆满，可能我还遗漏了什么。 影子遇到这样难搞的人，也是一脑门子官司。 好了好了，与其纠结那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漏洞，不如告诉我，你有什么把所有人都救出去的办法？ 赤小池揉了揉脸，竭力让自己在头痛中保持清醒。 这是一个锁灵瓶。 那是什么？ 一种兑换道具。当初我哥的老板把我扔进灵异世界里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不过最后兑了一个锁灵瓶，还蛮管用的。后来我怕他故技重施，就兑了很多锁灵瓶，结果一次都没派上用场。 说到此处，池小池乐出了声。 他一套一套的，还挺有创意，先是让我做将军，又把我扔到这里，不过就是想逼我杀人而已。 你还没说那个锁灵瓶是干什么用的。 专门存放灵魂能量体用的。 简单解释后，池小池望向已经吃饱了饭的异能者们说， 整整100个，简直太适合这种场合用了。 直到傍晚时分，池小池担心的事情也没有发生。约到下午2-3点时，游戏区内刨除在各种混战、遭遇战中死亡或是自杀的玩家，再刨出池小池与楼隐2个，存活人数共计75人，都集中到了 C3 区。他们中有一半是信任池江宇，认为他的确有带众人离开的本事，一半则是想观望观望。如果他是有意要集中玩家聚而歼之，那么他们也大可以一拥而上，以数十敌一，不怕弄不死他。他们的姓名都被池小池登记在册，一个不落。但是偏偏有一个玩家仍缩在藏身处，久等不至。弹幕区的各位大爷等急了，渐渐没了耐心，纷纷叫嚣起来。 操，胆小鬼，这么胆小玩什么游戏啊？ 他在 H1 区躲在一个山洞里装死，干等着干什么啊？一队人开过去，下也把他吓死了。 等他干什么？打呀，怎么不打？ 和和平平的假不假呀？哎，往他们嘴里塞一把橄榄枝好不好？ 池小池算算时间差不多，再等待下去，其他异能者的心情很有可能受弹幕影响越来越大，如果发生暴动，恐怕很难收拾。一旦用锁灵瓶把其他所有玩家收入仓库，那一个躲藏起来的玩家加上池江宇再加上白安逸，应该就能算是最后的3名存活者吧。池小池还记得楼隐今天提过的那个异常，特别去关心了一下。 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？ 已经解决了，放心。 未免池小池担心，他又解释了一遍。 我扫描过所有人的随身物品， 没有发现铜牌一类的物品，所以我们之中应该不存在鲶鱼了。 嗯。